穿过云阵，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啊，再送到你去一台别人怀抱。只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我与冰河的护着你也都迷上。